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翘着二郎腿歪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像是倦怠的猫。确认人已走空了，他朝甘棠伸出了手。甘棠微微颔首，迈步走出古堡大门，掀开门口未锁的油漆斑驳的油桶盖子。一旁的袁本山睁大了眼睛，甘棠从油桶里拿出那把刻满皱纹的断臂，就连西楼都难掩震惊。 他是什么时候？ 我注意到廖武跑开前掉了一样东西在蚯蚓群里。 张秀玲和邱明明不敢看那群蚯蚓，从二楼来了客厅，我跑在最后，拐去蚯蚓群里把东西捡回来藏在身上，等到进入古堡前又暂时寄放在这里。 去的时候马尾女谭月关注的重点是她的盟友廖哥，自然不会注意到甘棠曾消失过一小段时间。而等四人折返回来，古堡里等候的张秀玲和邱明明又把全部精力放在廖哥死去的噩耗和昏厥的谭月身上，也无法注意到迟入门一步的甘棠在外做了什么手脚，很完美地利用了时间差和心理盲区。西楼诧异地问池小池： 你什么时候跟他商量好这个计划的？ 哼， 一句话也没有多商量，不过是在下楼时向他递了个眼神，又比了一个捡东西的手势而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默契了。原本善没想到池小池还留了这一手，笑逐颜开。 池阳，你太棒了。 池小池挺费力地笑了笑。 匕首先放我这里吧。 原本善略略犹豫，眼角余光扫过甘家兄妹，显然是不大放心。 不然放在我这里。 池小池不置可否。 老袁，这东西咱们不能留着，这是别人弄来的保命符，等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会再想办法还给他们。 闻言，原本善脸上的肌肉微微扭曲，不由道： 春阳，你也太善良了。 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幼稚，到了手的东西凭什么要再还回去啊？ 我们只是暂时保管。 池小池装作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软软道： 武器会让他们有反抗的勇气，但现在他们只需要好好演戏。 经过今天晚上，西楼是真的有点佩服池小池了，观察力、总结力以及应对危机的极致，把控全场的话术让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所有人的心。第八个世界是以人性中的懦弱布局，而池小池竟能将这份懦弱直接反用，压制了大家蠢蠢欲动的杀心。池小池也确实累了，摇晃着起身，却一个腿软栽回到了甘玉身上。甘玉一直保持着与他的距离，此时才发现他的嘴唇白得不寻常，一边脸倒是水红水红的，搭上手试一试温度，竟烫得甘玉一缩手。淋雨、惊吓外加精神紧绷，一系列的惊吓直接导致了他着凉扑街。他拿着滚烫的额头顶着甘玉的肩膀，贪恋着那一点清凉的体温。原本善焦急地询问怎么了的声音也渐行渐远，他耳畔唯有眼前人咚咚的心跳声，仿佛与他的心率重合了一般。甘玉又疼又急，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行。 保密机制立时启动，他根本发不出来最后那个字。他终是放弃了，把他拥在怀里，无奈又心疼的一叹。 池小池被抱放上床，生病后的他意外的不闹腾，也不说胡话，找到被子掀开就往里钻，把自己掖得紧紧的。甘雨端来热水，他就着甘雨的手一口一口乖乖喝水，顺便把冰冷的手心拢在甘雨手背取暖。甘棠管 NPC 借了医用酒精，预备给池小池擦身。兄妹两人的举动反倒显得袁本善这个正牌男友多余起来。 为什么你们这么熟练？ 于是在甘棠把毛巾浸入酒精中时，他提出帮忙，并说自己是专业的。甘棠礼貌拒绝道， 我是护校毕业。 言下之意是我比你更专业，所以请滚远一点。 护校里已经有武术专业了？ 甘棠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这年头医闹比较多。 西楼想，现在的医院对医闹真是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啊。无奈袁本善只得让位。甘棠把池小池从被子里刨出来，把微卷的长发撩起，用发夹别在耳后，怕发尾骚得他发痒。期间池小池发冷的厉害，对出被窝这件事略有抵抗，但甘棠在他耳边哄过两句后，他就安静下来，伸着脖子任他涂抹。在酒精涂抹到大腿根部时，他有点受不住了，不过也是用气音哼哼两声，脸埋在甘棠香香软软的臂弯里轻蹭不已。很好养，很乖。物理降温过后，袁本善顺势提出要四个人合住。他不是瞎子，甘玉对宋纯阳的觊觎几乎已是放在了明面上，他不可能放心把宋纯阳交给他。除此之外，袁本善还有一点隐秘的担心。宋纯阳心思单纯，难保不会把换阴阳眼的事儿告知甘家兄妹。如果他们得知后阻止纯阳，那该怎么办呢？由此可见，那些千方百计不让对象接触外界、接触新朋友，只希望对象依附于自身的人，其主要目的大多是唯恐对方通过比较发现自己是个傻逼。但袁本善心里又有一点隐秘的骄傲，哼，即使甘玉对纯阳费尽心思又如何呢？纯阳仍然愿意把眼睛留给自己。甘玉一直在反思池小池生病是不是昨晚自己把空调调得太低的缘故，想得心情不大好。但对于沙雕提出的沙雕请求，回复的语气却依然是温文尔雅。 好的，我和你打地铺，病人和女人睡床，这样可以吗？ 原本善不疑有他，欣然接受。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夜深人静时，某个答应与他一起睡地板的人堂而皇之地摸上了池小池的床。甘玉摸摸他的额头，发现热度退了些，就取了棉签来温润他有些干裂的唇。一点清凉让池小池微微睁了眼，一只琥珀眼，一只碧蓝眼，其中水雾荡漾，看着动人的很。甘玉或者说林佑一学着他的样子歪头眯着眼看他，心里软乎乎的。互看了一会儿，池小池竟张开双臂不管不顾地扑抱了上去。林佑一被抱得有点懵，疑惑地嗯了一声。 嗯，纯阳。 他还是叫不了池小池的名字。酒精的清香和滚热的皮肤温度一起传递过来，略叫林佑一哭笑不得。虽然被抱的是他，但这样没有防备意识可真的不好。为了降温，池小池只穿了一条薄薄的白色三角裤，眼看着连那条腿都要跟着身体一并缠上来。林六幺抬手摁住他的膝盖，正在认真思考要不要把这不听话的人拿绳子绑在被子里，他就在自己耳边浅浅呼出热气来。 六老师。 池小池身处在半梦半醒的迷城之中，神思昏眩，一脚踏在现实，一脚踏在梦乡，直到四肢缠抱住了一个确切的人，他才渐渐有了神智。然而他仍分不清虚实的界限，于是他选择相信这是在做梦。 因为在梦里他无需克制心底的感情，可以活得肆无忌惮。他昏着眼睛小声询问， 刘老师，你是楼哥吗？ 我不是。 混账的保密机制。 那就好。 池小池竟松了一口气，大着舌头道， 你可千万别试啊。 林六一顿了片刻，双手捧上他的脸颊，修长又带有薄茧的食指不轻不重地抚摸着他的眉，动作和语气都是温柔又克制的引导。 为什么呢？ 我变了太多了。 池小池被那声音迷惑，半睁着眼睛小小声答道。林六一愣住了，替他描眉的手指动作也跟着停了下来。该做的不该做的池小池全都做的，抽烟喝酒耍流氓卖无赖。池小池在怀疑林六一身份后其实挺后悔的，早知道他是楼哥，至少要在他面前乖巧矜持一点才是。他极力想要分辨， 老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像以前那个池小池，只觉得慢慢的一切就都变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被楼莹捧在手掌心里的他了。池小池还想继续解释下去，却被徐徐贴近了一双唇镇住。林六一并没有吻下去，只是若即若离地在他唇瓣附近逡巡，似乎是在逗弄他，将甜美的糖果放在一个贪馋的人唇边随他摇弄，他只需前进一步就好。池小池闭着眼睛想，这个梦真是太真实了，这些年他做过无数个梦，属这个梦最大胆。池小池终于不用一直追在楼影虚幻的身影背后，一伸手却只能抓到一片消散的衣袂。他在他怀里，楼哥回应了他的期待，且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多。真好的梦啊。这样想着，池小池便闭上了眼睛，沉沉睡了过去。他想要把这个梦认真地延续下去，谁想却是一枕黑甜。